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。我羡慕他，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。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曾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，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 听到的是由李茂山演唱的一首《迟来的爱》，一份迟来的爱情，唱的是非常的唯美真切，哀婉动人。而这首歌曲呢，也是李茂山的一首被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作品了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为您送上的会是由白雪演唱的千古绝唱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我们会听到很多我们熟悉的经典的爱情故事当中的人物，比如说孟姜女，比如说梁山伯祝英台，他们的故事都算得上是一种千古绝唱，至今仍被大家广为流传。 刚刚听到的是内地歌手白雪的一首代表作《千古绝唱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让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典的爱情故事当中的人物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来自于一位内地歌手，他是老一辈的歌唱家郭颂，他也在为我们讲述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，歌名就叫做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来自于电视剧《木鱼石的传说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叫做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和刚才的那首歌呢，它的前奏当中都运用到了笛子。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江山带来的《梦里水乡》，马上就让我们跟着这首歌去看一看美丽的江南美景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接下来呢，好歌继续，让我们来听一首非常轻松的唱海边的歌曲，叫做《看海》，它是演员周迅的一首作品。其实周迅被大家熟悉的歌曲作品呢，并不是很多，像我们熟悉的有他演唱的《飘摇》，还有耳边听到的这首《看海》。 午夜，他有一整天的时间。起海风吹红的脸，悄悄飞去了东南边。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，我又冷落了直觉。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

像蓝丝绒一样美丽，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身不由己，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，但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不管风雨的打击，全心全意。两个人相互辉映，光芒胜过夜晚繁星。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鼓足勇气，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，但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。野花太放肆，守住了坚持，看我为你孤注一掷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。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我愿意试。 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跃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电影《宝莲灯》当中，是其中的片尾曲，发行于1999年。它呢是由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，在1999年一经推出呢，被大家广为传唱。这首歌也是张信哲在内地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了，并在2000年获得了上海星光世纪十大金曲奖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和爱有关，是由张学友带来的一首《情网》。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呢，就知道感情的事是有多么的复杂，就像是一张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的网。